枪林内，君臣失散踏荒郊，在险杀的胜利十字飘，泪洒秋风，被箭伤，从半夜昏厥荒草地，只有那呼吸器一丝儿未断，就直到天。身去冷死定，忽听得身旁的秋虫声语唤，又觉着我这腿上的箭伤阵阵疼，半睁醒呀，手向怀中摸了摸，公子呀，是怎么他纹丝而不动，闭口无声？这夫人惊慌变色，留神看，哦，原来是小娥自己哭发自己又睡，这夫人面对我的娇儿啊，说你醒来吧，见公子小手儿轻如眼满睁，看我们眉头一蹙，嘴唇一咧，小脸儿在那怀中乱动，壮素胸，夫人痛到我的心肝你醒， 我的儿你是要无耻吗？你那小肚儿空，看之看哪，这苦命的冤家呀，也挨上了饿，也不知你那干事亲娘啊在何处飘零。这夫人锦揽公子心凄惨，小额斗像探妮儿的一般，总也不好这时间亲娘甭怒，天将晓树上山顶日已红，这血水更变乌鸦乱叫，在死人堆里乱建个宫，那些破帐一堂大锣鼓惊起堆满了地，见几匹乱颤的战马也没了他的命，又不见糜竺、糜芳和简雍，我那三弟张飞无音信，难道说在乱军中战死了常山的将军赵子德？他们君臣倘若都丧在曹泽的手，剩下了我这一妇人，无有立锥之地抚养孤儿，只怕是不能。这夫人期间呢，无非是一死，又瞧了瞧怀中的额斗，泪盈盈啊，叹他的福飘零半世，为此子这一滴骨血未成定，今日里我若全尽而他必死，我倒黄泉啊，怎么就他流门之中的主公子？这夫人正自为难，低头落泪，望见忽有责兵在草地行，事急难顾，伤痕重，要阴阳手扶着坟头，站起身行，见路旁有一所民房被曹泽烧毁，只剩下半垛土墙是可以藏行，抱孩儿一步一混扎正着走， 墙拦着窗，来到了这黄土墙边呐、啊，井台上面见叫宗儿雪染蓬蒿满地红，哎呀，伤寒疼痛钻心透骨。喘吁吁，我的气短难接，腹内空，颤叫声，汗流满面，秋破壁，地狱梗，拆坠黄金用冰锁，恍惚惚，眼中似有惊奇影，渺茫茫，耳坠有闻。北历尽风绝地，忽听得一声喊叫，原来此处迎神仙，宝剑神枪带血腥，欲开银袍被骨蒙，翻开脸眼乾坤斩，一念丹心天地明，那你是深藏在枯井旁，猛虎见赵龙马到土墙洞，剪去了发，赵子龙马枪不安，戳枪拴马赶上前，撩袍跪倒忙把女婿，连叩首啊，主母受惊，小主无恙，这都是我赵云之罪，下降无能，这夫人悲喜交加问，皇叔在否，子龙叔闯出重围，告办正规，夫人说国家之幸乃天下之应也，又问道有谁能去呀，子龙透顶一德相从，这夫人点点头，将军少礼，赵云站起来驸马神功，请主母屈尊跪体，齐臣的马闯战时千万把那公子金兰，可莫要心惊，夫人说将军你不战吗，忠良说正是，但凭臣我的满腔热血一点与众，快请夫人呐、啊，速速上马，陈赵云我敢拼一死，要保家回营，这夫人一声长叹双垂泪，当初我的儿夫也舍见的命，也难为他一双俊眼，识人物赵子龙，真与我那夫主膀背相从，软屈屈似

家门，家与他仔细留小的花布堆，见芦苇似个锥，那薄花儿就放了眼，里面阴然然，遍地可定是青稞。是河马故端，左照的小雨儿下了几阵儿，直到在了门进那阴阴湿了地天，这清晰不断流的是绿水，一行行浮上水啊，大鱼追小鱼，假与他越过小桥，活动开了村，远远看在山根下呀，隐隐的有山村，火沙滩渔翁晒网，在那儿打盹，头枕着座椅仰着看，小子父亲肩担着柴捆，摇曳着板斧，不住的上山根，农夫放下锄，在地边上传仙，秋收啊，费尽了精气神，下学的学生一群一会儿，一个个跳钻钻跑回了自己的门，春泉汪汪把行人来飞，在那边要转过来小小的货郎儿，吩咐背筐去捡 块，洗水的妇人啊，下边就没穿着裙儿，春裤提篮去采桑园，不像那志愿者定是一个养蛋的人，佛法尊崇，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儿，三只在了柴扉间那咕咕的叫叫点，姑嫂二人前去推磨儿，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，梳着马尾短，带着柳狗儿，嫂子机灵鬼儿，小姑子小淘气儿，小姑一扭脸，嫂子一使劲，可是是要埋蛋了小姑的鞋后跟。这姐妹二人上去搏命儿，姐妹两个人上场去搏命儿，一个梳蓬头，一个扎辫根儿，一个低着头，一个仰着盆儿，一个扔口袋，一个拿簸箕，嘿，慢着点别使劲儿，枪风儿要刮了来呀，这一人的骨汤根儿，假与他越瞧越觉得有趣儿，随风儿要进过来有谈话的声音，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，从里面要走出来几个那醉了头儿，一个是塌了这弦儿啊，还拄着拐棍儿，那一个这大背手儿啊，射了这假嘴唇儿，这个说牛羊头错走一个字儿，那个说这硬得当我错写了一个反文，这个说大米点点的它不像个树叶，那个说流水高山我贪乱了第四分，这个说琴棋书画也得有那分寸，这个说那功夫不到啊也是白费劲，有几个顽童实在是淘气儿，这个打一拳那个踢一腿儿，这个贴树枝那个砍石子，都惹得那老头喊留神我的马牛儿，假以他关不进的村庄，又听得呜呜的声音，不和他倒骑着牛背呀，口横短辫儿，虽然是一。突了身儿，他是目不转 原来是甲乙同窗，姓吴名文，在身旁站立，手中拿一卷薄绫小莺莺。吴文说：“看你一人坐在此处，如醉如痴，莫非又在那纸巾村？”甲乙他叫兄出此话，你可算知音啊！兄长，你柏林之上定有佳作，不知是功底还是结缘啊？不问他展开柏林，贾雨一看就喜在心啊！上边话：山地种菜，水乡捕鱼，农田插秧。许都是本村的一片实景，还有个牧牛童儿倒骑牛背，口横短鞭。贾雨看罢连说有趣儿，兄长你笔下写生可真能传神。依我说，其名可叫春日地名，这张画春山春水春花春草，春光遍地它写是春，天地上它的花印，春生雄作纸巾果儿，天腿刚柔才能感人，他们二人说说笑笑欢欢喜喜，穿过竹林抬头看，不觉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石慧茹先生啊演唱的一段单弦《贾雨游春》啊，非常生动的一个作品。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这一生绝不会让你